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。礼物是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宋塔努·塔马冯9月28号转交给我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的。